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庙门紧闭，再升上一堆火，把水煮上，放点青稞面和卤好丰坛的牛肉，总算有了些温暖的烟火气。林叔躺在稻草堆上，脸被火焰照得通红。从地狱到人间走了一遭，渡尽劫波之后，他只想好好睡上一觉。等月定堂看到坛子里的食物煮得差不多，想把林叔叫起来吃东西时，就看见他睡得正香，轻声喊也喊不醒了。 哎，算了，你别叫了，让他睡会儿吧，给他留点，醒了再吃。这次要不是我把人拉进坑里，他也不会生成这样，是我这当兄弟的对不起他。正好我也有点事想问你。 老袁用勺子把大块卤牛肉舀到碗里递给月定堂，青稞面伴随卤牛肉煮熟的味道，也许称不上盛宴，但在当下却是难得的美味了。老袁没有兜圈子，他盯住月定堂，开门见山就问： 我们要是把这批东西运出去，你会不会阻拦？ 不会。 那你跟日本人到底有没有牵连？ 岳家也许有人有，但我没有。 我最讨厌跟你们这种爱兜圈子的文人打交道了，什么话都云里雾里，不肯说明白。那我问你，那天你明明怀疑灵叔，为什么还要任凭伊万诺夫他们杀人盗宝？ 我当时只知道他对我有所隐瞒，也猜到你们可能认识，但我不知道你们的具体计划，只想着将计就计，看他到底要做什么。那天晚上我被他下药迷晕之后，是被大老爷他们喊醒的，后面的事情你应该也知道了。 我让他把佛塔偷走，转移所有人的注意力，没想到伊万诺夫会冒出来，差点就功亏一篑，可能还会害你性命不保。这事儿我给你赔不是，当时他为了保护你，特意制造一些动静引来众人，伊万诺夫他们才会匆匆逃离。 他给我下迷药，差点就把我害死，你这意思还让我别怪他。 哎， 老袁从兜里摸出一盒烟，直接用火堆点燃，开始吞云吐雾。 来根。 谢谢。 哎，过分了啊，我就跟你客气一下，你拿我三根烟。 引当，回城我还你。 哼，我还以为你们这种豪门子弟看不上我的烟呢。那天他去医院看你，出来的时候你那病房正好爆炸，他本来二话不说就要回去找你，是我把人给打晕了，后来在山上他说帮我办完事儿之后还要回城去找你。岳少爷，我知道像您这样的人从来不缺朋友，尤其是捧着您讨好您的朋友，但灵叔这人您甭看他平日里爱偷懒，浑身上下跟没骨头似的，但那都是战场落下的病根儿。有些人表面上不着调，满嘴天花乱坠，没句实话，又爱财又惜命，实际上比谁都要重情长情，姓灵的就是这样的。 老袁发现月定堂走神了，就在自己那席话说完之后，后者对着火堆出神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直到他看见月定堂手上的烟都快着手了，忍不住去推他胳膊一把。 哎，岳先生。 嗯。 发什么呆呢？ 我记得他以前身体很好，长跑比赛他总拿前三，我们在学校一块打球，他也是进球最多的那个。那时候一群女学生下课特意绕一大圈回去，就是为了路过操场看他打球。你知道他多爱臭美吗？别人打球热了脱衣服，他非要把一套中山装穿得整齐严实，在那满场跑打满头名，就为了听那些女学生说他风度不乱。 他 现在这样，基本都是战场落下的毛病。要么是被炮弹碎片划伤嵌进去的，要么是被子弹打的。他右手的毛病你应该也发现了吧？就是当时在雪地里近身搏斗，被敌人刺刀挑伤的。他以前枪法很准的，是我们内营的神枪手，里里外外都闻名。但那次受伤之后，手就再也握不住枪了。 说实话，老袁始终觉得岳定堂让人捉摸不透。哪怕三人现在坐在这里，劫后余生，同生共死，老袁还是不敢完全信任岳定堂。这可能与他需要隐藏身份，潜伏在老太爷身边，习惯总用猜疑的眼神去观察别人有关。但自己不信岳定堂没关系，岳定堂相不相信他也无所谓。老袁觉得自己有必要让岳定堂相信灵叔，他不希望将来因为什么误会，岳定堂就要置灵叔于死地。 哎呀，当时我们都以为他的手会废掉，没想到他出院之后就开始练左手，从拿筷子到写字儿，后来都能用筷子夹青豆了，一颗一颗的。我以为这也就差不多了，结果有一天他居然跟我说他能用左手开枪了。我心说这有什么了不得的，但凡你食指还能动，谁不会扣扳机啊？ 他看似潇洒，实则好胜心很强，从小到大都这样。考试前每次都说自己没怎么复习，实际上每天在家里都看书看到睡觉前。估计他已经把左手开枪练得差不多了。 怪我当时太天真啊，偏不信这个邪，非要跟他打赌。俩人就到教场上拿着盒子炮开始打靶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我居然输了。这家伙背地里练了两个月左手枪法，小胜一筹，把我这个常年用右手的给抄了。 这的确像灵叔会干出来的事儿。岳定堂无声一笑，心底浮起连他都说不清的微妙感，就仿佛置身其中，引以为豪。但这种感觉一闪而逝，岳定堂看向灵叔的右手。灵叔睡得正沉，侧身面向他们这边，右手虚垂，袖子上有些干涸的血迹，但手指修长白皙，指甲也修剪得整整齐齐，完全看不出这一只手是半废了的。岳定堂还记得两人久别重逢，头一回见面交谈就是在监狱里。他看见林叔用左手写字，当时心里就有疑问，可那时并未想到这疑问背后竟是隐藏血海滔天的过往。曾经那个连手指被花刺扎到都要用手帕包扎起来的少年，终究在他看不见的地方蜕变成了一个钢铁般意志的男人。 但不管再怎么精准，左手终归是左手，比不上他原来的右手。当年他那一手枪法真是让人无不注目嘛，可惜了。 他怎么会受了这么多伤？当时东北军不是很快就不战而退了吗？ 说是这么说，有些还是抵抗了的。我记得那年我们驻守长春，日军从北大营一路打过来，分明就是想把东三省吞并的架势。上面还抱有幻想，以为给日本人吃点好处，他们也就适可而止了。哼，还有的指望俄国人出手帮忙，结果呢，奉天失守，四平失守，营口失守。到了长春这边，我们不肯就地投降，整整守了一夜。 我当时在国外看了相关报道，都说东北奉行不抵抗，所以很快全线溃败，并未提及长春。 只守了一夜，说出去不光彩不贴吧，省得丢人。但那一夜我们真的是把老命都豁出去了，可敌人的火力太强大，我们没有援军，很多人也没战意。听见旁边几个城市都不抵抗撤退，实在受不住，兄弟们一个个都没了。要不是灵叔把我推开，这 这会儿我也没命坐在这儿跟你瞎侃。 后来呢？ 后来我们幸存下来的一伙弟兄个个伤重，上不了战场了，但也都不甘心就这么背个战败懦夫的罪名，干脆化整为零，去野外打游击埋伏，跟敌人周旋。从九月到十二月，整整三个月，喝雨吃雪，打猎为生。原本三十几个人，最后就剩下连同我和灵叔在内，不到七个。 很惨烈。 以命换命的打法，只能是匹夫之勇。眼看东北全线沦陷，大部队往关内撤退，我们这一身伤，下雨刮风都会酸痛。灵叔肩膀后面好像到现在还有块炮弹碎片没取出来，就算再回战场也是拖了兄弟。几个人一合计，索性彻底解甲归田。之后我跟灵叔就再也没联系了。 你后悔了没？ 后悔什么？后悔杀敌还是后悔抵抗啊？我只后悔当时没多长几只手，没多杀几个。男儿大丈夫生在世上，要是不能轰轰烈烈的活一回，那这条命跟狗命猫命又有什么区别？ 我如果早点知道。 如果他早点知道，就不会让林叔跟着自己跑一趟东北，重旅故土，重温那些铁与血。可如果没有这一趟，又怎会知道这些？他现在只是后悔自己长久以来的试探行为，那些试探必然多多少少伤了对方的心，尤其是那一枪止住对方。岳定堂不知道当时的林叔是何等心情，连他自己也纷乱难言，可现在想起来却全都只有后悔了。像伤口流血一直泡在盐水里，心禁不住的酸胀刺疼，想抽身后退已是不及。 我们见面之后都没来得及细问近况，他回到上海去了，真成你的下属？ 我在市警察局兼职顾问，他是我的助理秘书，每天坐办公室，不用出外勤，也用不着面对枪林弹雨，很安全。 哼，那这次还不是受了这么重的伤？ 他这种性子说是背了，你让他真休息他也闲不下来。 哎，怪我不该把他拖进来，可我需要个帮手，身边也实在没有可靠的人。 我尽量不再让他受伤。 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岳定堂的音量只有自己能听见，而好梦正酣的林叔还对外界一无所知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